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Drop shy brightly in the sunshine. Birds are singing a song in the blue sky. But you are in your dream. They are not on your mind. Unfortunately, today is your work day. Time's up, fellow. We're squeezing the subway. But you are in your dream. Time's up, oh, time's up. Oh, baby, get up, get up, get up.Get up, ba-la-ba-la.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I know you don't wanna get up, but darling, sweetie, honey, if I'll be struggling, you hear the ringing.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ba-la.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What are you doing? Wallowing your dream. I ain't kidding.Brush your teeth, there will be no good for you. Only gambling, but you are in your dream. They are not on your mind. Are you rich or you don't need to have a job? The answer's no, so get back to work. You are in your dream. Time's up, oh time's up. Oh baby,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bala. Get upGet up, get up, bala. I know you don't wanna get up, but darling, sweetie, honey, give up struggling. You hear the ringing.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bala.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What are you doing? Wallowing your dream. I ain't kidding. You hear the ring, ding, ding, bling, ding, ding, bling, ding, ding, ding, bling, ding, ding, bling.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ding.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bala.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No, you don't wanna get up, darling, sweetie, honey. Give up struggling, you hear the ringing.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bala. Get up, get up, get up, bala. What are you doing? Wallowing your dream.Kidd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you hear the ring. Ba la ba ba ba ba.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ba la ba la. Get up, get up, get up, ba la. If you don't wanna get up, then you will get a fight. Oh darling, oh darling. 哇哦，这首 Get Up 来自阿四，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 今天呢来听一些歌曲，很多华语歌手会翻唱英文歌，这个是一件非常有难度的事情，因为可能普通的英文歌手他们这个发音的位置啊，包括嗓音会比较厚一些，如果是翻唱经典歌曲，这个难度就会更加的加倍。所以今天来听听华语的这些歌手当中，能够唱英文歌唱得比较好的一些女歌手。你会听到像孙燕姿、蔡健雅、王若琳、莫文蔚，还有其他一些神秘的歌手，都会在今天这一个小时当中陪你度过。那听歌的时候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在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都可以啦。所以说话不多说，我们继续来听歌。刚刚听到的是阿肆的这首歌，其实他之前那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应该是很多人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一首歌了，没想到唱到一首英文歌也是这么的活泼和有生命力哈。之前是签约了摩登天空，那现在呢依然是在进行不断的创作当中。接下来这一位呢，他的名字当中就有爸爸妈妈的这个名字在加在里面啊，窦靖童。窦靖童呢，他其实他的声音是很有质感的那种，而且还很有磁性。很多人说听他的歌曲啊，容易有一些危险，就有可能你会发现自己突然间喜欢上了他。这首 Blue Flamingo。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thirsty, so I need some water. Now you bring it to me. Love could be smooth and powerful, unbreakable. What about a kiss right now? Do you feel? 的这一首《流花》，相信是很多人重新认识袁娅维之后对她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作品了。袁娅维呢，从小就对音乐有很浓厚的兴趣，16岁的时候就在艺校学习表演，之后在北京发展。后来呢，袁娅维是到日本去进行留学，接受正规的音乐训练，直到2007年学成回国。后来我们都知道她参加了国内的一些综艺节目，包括在今年的1月份参加了《歌手》这个档真人秀节目。也是唱灵魂乐非常好的一位歌手。接下来呢，这一位歌手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女神级别了。她的一双大长腿应该是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莫文蔚呢，她是一个混血儿，70年出生，到现在其实已经年龄稍微偏大一些了，但是还依然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之前看她在这个《大话西游》当中的表演，其实那是她95年时候的演出了都已经。而莫文蔚呢，一直是非常特立独行的做派。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她非常的现代，有人会觉得她很性感，她也不介意在电影当中去做出各种丑态百出的装扮或者是行为。她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而且呢，很多人听到她的歌就觉得是在唱自己的故事。而这一首她和米卡合作的 Stardust 来听一下吧。 I could be staringSomebody new, stuck in my head is a picture of you. You were the thunder, I was the rain. I wanna know, will I see you again? I said I love you, you said goodbye. Everything changes in the blink of an eye. It's been a while, I still carry the flame. I wanna know if I'll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See you again. Wanting to know what you mean to me. What will it take you to see? I could put a little stardust in your eyes. Put a little sunshine in your Cause you're not even there. I'm writing this song and you don't even care. Throw me a lifeline and open the door and pick up my heart that you left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On the floor. I want you to know what you mean to me. What will it take you to see? I could put a little stardust in your eyes and put a little sunshine in your life. Give me a little hope you'll feel the same. And I want to know if I see you again. Funny how the time goes rushing.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I could put a little stardust in your eyes and put a little sunshine in your life. Give me a little hope.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Thank you. 一首非常经典的翻唱，来自蔡健雅的《Yellow》。蔡健雅呢，她的歌曲给人的感觉总是那样的温暖和熨贴人心。她是一个创作人，而且善于反省。曾经因为在乐团里受到乐队成员的一些打击，她开始了自学吉他，而之后她善于反省，也善于学习，包括写歌也很随意。生活中的点滴的感触都会用歌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对于她来说，音乐就是生活。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他也很自由，写出的歌曲都是那种非常清新非常明快的，包括很多的歌曲也有一些伤感的情歌，会让人觉得好像唱到了自己的心里。而作为歌手呢，他也是非常有音乐才华，一直在坚持音乐创作。接下来同样说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他应该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女神，而且我记得在早些年的时候，大家对他的评价都是觉得他非常的邻家女孩，非常的清新，非常的活泼，她就是孙燕姿。孙燕姿呢，她是一个学霸级的歌手了，而之前她也是因为报名了李伟松的学校开始学习唱歌，而之后我记得是有一次校长来到这个音乐学校去选拔的时候，当时就看上孙燕姿，想要她马上去签约去唱歌，但是孙燕姿的妈妈就表示，这个女儿一定要坚持学业之后才能去唱歌。所以说我们也是晚了几年才看到孙燕姿，而接下来这一首同样是经典的翻唱。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rememberTime to feel the pain. Hey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密密麻麻的资讯网络，寻找可以与你朝夕相随的同性价值，华里华外的套品主题，编织着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Cool, come chill. 晚，来自郁可唯的一首主题曲。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其实刚刚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半妖倾城》的一个主题曲。郁可唯呢，她的音域非常的广，而且中音比较厚实，高音呢又非常干净和有力，所以说她驾驭的曲风啊风格都非常的多。而且呢，她的音乐呢，包括现在我们听到的一些歌曲，质量都非常的好。她走的也是这样一个路线。今天就聊聊的这是华语歌手当中那些唱英文歌非常好的女歌手们，可以在两个地方找到我，新浪微博中搜索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都可以把你听到歌的时候的一些心情发送过来。继续来说，刚刚说到郁可唯呢，她其实是从超女出道的。那从超女出道还有一位女歌手，她唱英文歌也很棒，她就是张靓颖。而其实张靓颖出生在四川成都，她最开始的名字是叫张静颖，这个静呢是父母给她的一个寓意，希望她能够安静和聪明。但之后呢，我们大家读的她的名字都是张靓颖了，也是改了一个读音。我们也都知道张靓颖她唱英文歌是非常的棒，而且在国际上也是有了很多的美誉，所以这一首呢由她翻唱的 Loving You 也是很多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这样的一个体现吧。因为当时她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就曾经翻唱过这一首 Loving You。 Beautiful, and loving you is all I want. 这一遍留给你们好不好？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这首歌来自尚雯婕的《极端者》。尚雯婕其实呢也是一个开创者，一个异类啊，可以说在电子音乐领域它是非常的前卫，而且呢包括交响乐、民乐、西洋乐各种的艺术形式在他的手中都可以结合。记得高晓松曾经说过，说别人是把音乐当一碗饭在吃，而他呢是把它当作酒在喝。其实包括像后来的华晨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音乐人都在不断尝试着这样类型的歌曲，也是因为有尚雯婕在前面去开创，所以说也是肯定了他的音乐才华。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唱英文歌唱得不错的歌手呢叫王若琳，他呢是出生在台湾，而他的父亲呢就是音乐制作人王志平，所以说可以是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环境哈。而且他的嗓音也是非常有特色，和我们平时听到的旋律是不一样的， 早期的时候，王若琳的很多作品会让人和小野丽莎呀和其他的人进行比较，但后期呢，她的很多作品都开始去坚持自我，包括一些创作的方式还有一些呈现形式上都完全不一样了。而这一首她早期的作品 I Love You 也是让我们认识王若琳的开始。 Tell me you don't need me anymore.

而他之后的这一首让我们特别印象深刻的《没那么简单》，也是很多人在 KTV 当中会去必点的歌曲了。看看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郭采洁，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忘了，他还是一位歌手。2005年的时候，他就参加了校园歌唱比赛，获得了一些奖项。而在大学的时候，他就翻唱过艾薇儿的歌曲《Why》，当时获得了个人组的冠军，就被发掘成歌手了。而之后呢，郭采洁一直在这个出道之前参与一些其他的 MV 的拍摄，包括去进行一些培训之类的。他也是一个模特儿。而出道之后，郭采洁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小小的、很可爱的萝莉的印象，直到《小时代》这个顾里的形象才让她有所改变。看看时间，那就送上这一首来自郭采洁的《I Remember》吧。也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北京时间21:00。